官前来见礼。 平夫人有何话讲？ 有老门官老爷与我通禀一声，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，乃是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，我一定要见。 王下旦。平夫人，您这么一说，驸马爷他就会见您了。 但愿如此。 回。什么东阁之母、春梅之娘，引你们远道而来，赏你们文衣一锭、衣服三套，快快地走去。 我千里而来，岂为了一两衣服啊？你呀、啊，你快快收回去吧。 要救了吧？ 这是从何说起呀、啊？ 哎呀，陈夫人，您还是跟他们说了实话吧。 事到如今，只好如此。阿门官，你当我是何人到此啊？ 你是哪个？ 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。 你说好。说国家驸马不有原配夫人，就是国有原配夫人到来，不是乘车就是坐轿，哪能像你这样狼狈的样子呀？ 他不与我通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我自有道理。阿门官，我来问你，你家驸马初一十五可曾拜庙上香啊？ 正要拜庙上香。 这就好了，如此说来就用不着你去通禀，但等你家驸马拜庙上香之时，我一把拉住脚杆，想着恩爱不过我们夫妻，你这小小的门官呐、啊！当的臣也凭我一句话，当不成也凭我一句话。张伯伯，我们暂且回去了吧。 门官老爷，门官老爷，你想啊，这恩爱不过人家夫妻，日后人家夫妻见了面，你这小小的门官当得成也在人一句话，当不成也在人一句话。门官老爷，您这前程要紧的。 哎呀，是啊， 这恩爱不过他们夫妻，倘若日后夫妻见面，我这小小的门官也能担当得起。哎呀，这。就是我家驸马寿诞之日，他若不知，定是冒认官亲。平夫人，明日辞职宫有一件大喜之事，你可知道啊？ 我怎地不知？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。 果然是夫人到了，小人多有得罪的呀。 快快起来！ 多谢夫人。 就该让我们进去相认才是啊。 夫人，驸马吩咐下来，不让小人再去通禀，倘若放你们进去，小人担待不起。门官老爷，这个主意您可得给想啊！ 哎，这这这这！ 夫人要见驸马，却也不谈，你要我说？ 要。说什么？ 说下半幅罗裙。 啊！ 驸马怪罪下来，小人也好大罪呀、啊！ 我命大呀！难道说我的夫是天夫人，倒叫我心不定情？张伯伯，你且在门外等，叫东阁和春梅随相迎。 Right. 大胆有请，为何将这一贫妇人放了进来？ 不怕 我就往外一听，俺是拉不住，可也扯不赢，驸马不相信，先要画个符。 破锣村， 哼 哼， 入半副罗群，定然将你击怀古存者。 娘， 转来， 快！ 公主回来，速报我知。 是。 父王，你离家三载，身体可倒好啊？ 夫人闯进宫来，冒认官亲，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快与我出去！ 我是你妻秦香莲，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？ 我还不知你是秦香莲，你呀、啊，你大不该来呀、啊！三套万一一定，你就该快快地走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 父王，进得宫来，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可是怎样，怎么竟叫我们快快离开此地？你说出此话于心不仁呐。 Thank you. 不救了。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 双儿女小小年纪，身上无衣，腹内无食，倘若流落街头，必至挨门乞讨。东 哥，爹爹， 春妹， 爹爹， 罢了我的亲。哎呀，人不得呀！ 儿啊， 我若将他们忍下，天子之道，必然将我欺君之罪呀！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有道是无毒不丈夫，不认就是不认，看他岂奈我何？平夫人，我劝你速速退出宫去，如若不然，你抬头观看。这上方宝剑与你不利呀、啊！ 这上方剑，我想这上方宝剑乃斩得有罪之人，我项链毫无罪过，你斩我不得！ 你擅闯宫园，辱骂朝官，传说是无罪吗？

我想这个哭歌词嘛，哎，原本要哭 哦，原本要哭， 原本要哭啊， 总得要哭， 总得要哭啊。 好好好，那就叫他哭吧。 你就往下唱来， 相遇。 头一句唱的就好 啊，老相爷，这好在哪里呀？ 唐公子的言道，花堂上夫君豪饮七麦茶。我听了这一句呀，倒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。 哪一句话来？ 古人言道，夫妻有长岁之乐，想着恩爱夫妻，就该夫唱妇随。唐公子的说不说什么？夫在上面欢乐饮酒，妻在下面穷途卖唱，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。 什么文章？古文章啊，老小爷，请酒。 请酒，请酒，你往下唱来。 是。 让他唱了啊！ 启禀丞相，他提起我家驸马爷的名讳来了。 哼，想着世界之上同名同姓的甚多，就许你家驸马叫陈世美，就不许旁人叫陈世美吗？你家驸马都不管用，你站在一旁多提什么口？大胆放肆和下当！啊，驸马，你说我说的对也不对呀？ 老相爷说的对呀。你本宫之见还是将这个陈世美免了去吧。 怎么将这个陈世美免了去？ 免了去。 唐公子的，你把这个陈世美呀免了去吧。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 哦，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 是啊，免不得。 对对，免不得呀。阿福妈，这个陈世美呀是免不得呀。 怎么免不得？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啊。 哦，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 是啊，我想歌词之中的陈世美与驸马你有什么相干呢？ 哎呀呀，老相爷说的对呀，这歌词中的陈世美与本宫又有什么相干呢？ 是啊， 本宫不过爱，叫他往下唱来。 驸马不怪，你就往下唱来。 唱歌词的过来，此乃堂堂公院，当唱则唱，不当唱的不要胡言乱语，掐头去尾唱上一段，出宫去吧。 王公，外边顺驾。 哎呀，慢来啊，老相爷，怎么你又要走啊？ 你叫我走我还不走吗？ 我未曾叫你走啊。 阿福妈，你想听歌词，听了头不听尾，不知他归根结果；听了尾不听头，不知他起水也涌。你叫他都免了去，我还听的什么歌词？只好是告辞一走。 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从头至尾仔细地唱来。 怎么你不管？ 我不怪。 好好，唱歌词的。驸马不怪，你就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地往下唱。 相依。不回

主公，老少爷说的对呀，说的对呀。 驸马，若是你，你忍也不忍呐、 啊？本宫也无有此事啊。 无有此事。 无有此事。 啊，驸马，这酒实在是寒了啊。 你是 有 换暖酒前来。 是。 驸马，请到这厢来。 老少爷讲说什么？ 驸马，是才唱歌词言道，他的丈夫也是居官的，你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 啊？本宫哪里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啊？ 怎么你不晓得？ 我不晓得。 你不晓得吗？我倒晓得。 怎么老少爷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啊？ 我看他们，就是你，你心里 想的错， 管教我说明了不是，管教我说明了不是， 莫非你吃醉了不成？ 我吃醉了， 吃醉。 妈，想他们母子三人千里迢迢绕进京来，你就该将他们人下，不念揭发之期。看在下世的儿老和你那孤苦的孩儿，来来来，还是将他们扔下了吧。 本宫得中之时也曾奏明圣上，家中绝根无后，哪里有什么妻子儿郎，找到此处万无此事啊。 万无此事。 万无此事。 你不相认吗？我倒明白了。 老小爷明不过来。 一则你怕万岁之道降下欺君之罪，二则你我彼此保证你们二人大度之事。哎，这倒不妨，只要你将他们母子三人认下，等我弟子保证陈州放粮回来，我与你二人结合之事，同去金殿洞奔。万岁若是降罪嘛，也罢。听着老夫的前程，要与你担待，担待。 老臣一说，本宫我也明不了。 你明不过来， 分明是你与弟子包拯定下一计，要加害本宫，你说是也不是？ 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们夫妻团圆，怎么到无赖求来了？真正的不识好歹。 本宫这是不劳相爷多管。 啊，陈驸马，还是将他们认下了吧。 要认你去认吧。 啊，我认他做什么？ 你不会将他认下带回府去，闷来之时叫他唱上几段歌词，岂不是好？ 我才苦口婆心你不听，要听丫鬟不认亲，是你这负义的人良心丧尽。真是坏了良心了，换香莲快来。 香莲快来。 看见相爷。 老夫好言相劝，他是执意不听，事到如今你就告他去吧。 我到哪里去告啊？ 我弟子包拯不久就要回京，你拦轿喊冤一告便准。 将那包相爷还得朝来，也是前呼后拥，我是女流之辈，也爱及不上啊， 爱及不上啊。 我有陈状，我是怎样的告发你？ 这陈状嘛，有了，这个老夫拨着小扇一把，乃是我弟子包拯亲手所写，你拿去顶在头上，拦轿喊冤，开刀刃往朝挖汗，认识我的小扇，你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，一告便准。趁我在此，你就出宫去吧。 如此多谢相爷。我这小扇拿在手，包相爷那里去吧。哎呦，

庄，一件件上新房，应龙儿年纪小，他多看又长。 刚才是李依兰演唱的《樊梨花展子》，最后呢，请听她演唱的《花为媒》。李依兰等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